徐徐道来，话北京， 北京的故事。徐徐道来，话北京，让您越听越爱听。大家好，我是徐德亮。那么今天呢，我给您放我说的刘墉的这个《君臣斗智》这段相声。这段相声呢，大家都听过刘宝瑞大师的经典版本，但是可惜的是啊，刘大师那个完全版啊，没有留下来，出于种种原因吧。那么现在完全版的这个君臣斗智呢，您可能听的还少，所以呢，我是这个不揣冒昧啊，这个其实没有能力说这个东西，但是愿意把这个全本的让大家听听，所以呢，就等于在您这儿背背词儿，给您说说这全本的刘罗锅。那么今天呢，说到26回，这午门收捐了，也希望您听完了能够多提宝贵意见。和珅心说啊，嘿，好，他还落个吃亏。我明白了，这是因为上次啊，在东华门把他的轿子给撞坏了。这回呢，是拐弯抹角，抹角拐弯，他把我的轿子讹过去了。这罗锅好够厉害的呀。哎呀，可是都给了钱了啊。哎，就看九王爷的了。只要九王爷不给，嘿嘿，罗锅你还得给我们退回来。为什么？那都是请来的客人，不能两样对待呀。这几位给钱，那几位不给。九王爷呢，这功夫也琢磨过味儿来了。啊，和珅说的有道理呀，我们是你请来的呀。哦，到这儿先饿半天，临了吃点枣还要钱。嗯，这钱不能给。哎，我说罗锅，这都对，我也没钱。刘墉一听，七王八王都有钱，您怎么没钱？这不能啊！啊，怎么叫不能啊？我跟和珅是一样，我赴宴来了，轿子里也没抬着银子呀！要不这么着，我把轿子也折给你。刘墉一琢磨，九王爷这招够绝的。为什么？王爷的轿子跟我这品级不对呀，把轿子折给我，我跟家里供着啊，我出门坐王爷轿子，那不找砍头呢吗？嘿，刘墉心说，你别来这套啊，假拿话噎我，就跟那个吃饭似的，你给我布菜，对了，我得给你布回去。哎呦，什么那个把轿子折给我，那可不行啊，何中堂的轿子我就吃着亏呢。王爷，您难道也想跟我这儿占点便宜吗？王爷一听，哦，我这占便宜呢，我不是真没带钱吗？您真没带钱，那也不要紧呢，我就派个人到您府上取去，不就完了吗？那个张成。九王一听，别去，好，张成，半道他再封一回，再给我一擀面杖啊，行了吧。那王爷，那您说怎么办呢？啊，怎么办呀？他是吧，那个啊，是。和珅在旁边一瞧啊，九王爷要没词儿，赶紧过来了。他小声嘀咕，王爷，折轿子他不是不要吗？那您不会卖给他点东西呀？ 我卖什么？ 您小点声。您呐，拜午门卖给他不就成了吗？九王一听，我听着都新鲜，卖午门，您怎么了？您是皇上的亲兄弟，皇亲，午门是谁家的？那不就是皇上家的吗？说白了，那不就是您家的吗？有您一份儿啊，您就卖午门。可话说回来，您敢卖，罗锅敢买吗？吓死他也不敢啊。哎，只要他不买，吃枣这账就算吹了。哎，九王一琢磨，不错啊，刘墉， 是 你呀，也甭跟我派人取去了啊，我呀卖你点东西成吗？刘墉一听，成啊，您卖我什么？我把午门卖给你。刘墉多聪明，一下就明白了。 好嘛，哈哈，卖午门。哦，和珅跟王爷那儿小声嘀咕，给王爷出的馊主意，心说行啊，王爷，哼，您这就要倒霉了。为什么？听和珅的话，您还能不倒霉吗？你敢卖？哦，你当我不敢买啊？我就买。 您说这刘墉够多愣 啊、嗯！我先买些，我看你还有什么新鲜的。哦，那个，您卖午门啊？嗨，我早就想要呢。啊！九王爷一听要了，当时僵在这儿了。怎么呢？你不能说了不算呢？我那这他这对了，我得在件儿上找辙。为什么午门值多少钱？不知道啊。哦，你要了，那这。这午门折多少银子呀？哎，王爷，您瞧，您连午门都卖给我了，您说在钱上我能让您吃亏吗？哈，您说多少钱吧？多少钱呢？我给您算算呀。您吃了1481个枣，咱们呀就合14810两。这么着，我少算点啊，您这不是吃了14801个枣吗？那零一个枣咱不算了啊，算您便宜。九王爷这个气呀，这还算我便宜啊？行了行了啊，卖你两不找钱，清账。哎，王爷，等会儿等会儿，干嘛呀？口说无凭啊，您得立个字据。王爷一听，我还得立字据啊？对，行行行行，立，拿笔，刷刷点点给写上了。啊，今将午门折给刘墉，合银14800两，空口无凭，立字为证。啊，得得得，给你。刘墉接过了一瞧，王爷，您这给我张废纸干嘛呀？怎么说话呢？啊，不是，您看啊，这一无宝，二无证，连印都没有，这不是如同废纸吗？九王爷心说，你真当真事儿啊？还得盖印？行，盖就盖。九王爷一赌气，从荷包里呢把这小金印就掏出来了。哎，叫折亲王洪错。感情九王爷他封为折亲王，洪错是他名字。哎，他们都是洪字辈儿，爱新觉罗洪什么呀？乾隆那不是叫洪历吗？他叫洪错，都是啊洪字啊，后边这字儿是一个厂字头，这皇上家的规矩。哎，拿着小金印啊往字据上这么一摁，嗯，刚要往过地，仔细一看呢，又拿回来了，怎么回事呢？嗯，这印盖到了，合着王爷拿大鼎，嗨，重新又盖一个。楠楠，给你吧。刘墉说：“等会儿，王爷，别着急呀、啊，还得有个保人呢。你怎么那么费事？”和珅，和珅已经坏了，这里还有我呢。刘墉心说：“你想躲清静，哼，谁让你给出这主意啊？行了，行了，行了啊，这回行了吧？午门也归你了，早上那账也平了啊，七个八个走。”刘墉啊，呵，真办得出来。王爷在前边气哼哼的走，刘墉在后边一边送，一边还说呢：“哎呀，王爷啊，今儿个呀招待不周，没吃好啊。”等哪天呀、啊，我多弄点枣，您得别，再也不来了。赶等出了大门，九王爷就埋怨上和珅了。我说和珅呐、啊，啊，你这不是，那午门，那是文武百官上朝的必经之路，那玩意儿能卖吗？嗯，你非让我卖午门，你说楼官不敢要，他愣要了，你看看，王爷。他要了可好啊，那怎么能好？您别嚷嚷啊，您想啊，午门算他的了啊，他能把午门背家去吗？拆午门他有那么大胆子吗？嗯，不，甭说拆午门，动一块砖他也不敢呢。甭说动砖了，把午门上那门钉起下一个来钉他们家门上，他敢吗？他不敢。哎，可有一样，打这儿往后啊，每年午门的折旧费 每年午门的修缮费都得归罗锅出。为什么？午门是他的呀，他买咱枣才几个钱啊。这下啊，嘿嘿，罗锅啊，他掉里头喽。九王一听，对，您说够多糊涂，还对呢。你也不琢磨琢磨，刘墉是干嘛的呀？啊，他能上这个当吗？有人问了，哎，问题是刘墉把午门买下来了，嗯，那他怎么办呢？您瞧啊，您听我慢慢的给您说呀。这刘墉还是真有主意，每天呀，不是五谷天明、五更天，或者叫五更天上朝，刘墉呢，四更天，带着张成、刘安可就去了，弄根绳子，把午门一拦，弄一小马扎啊，跟旁边一坐，他等上了。那位，您问说等什么？等什么？您待会儿就知道了。哎，这个一个更次嘛，说现在话两个小时，没有多快。文武百官就来了，上朝嘛，这是必经之地呀。到这一看，哟，怎么午门拿绳拦上了？要重新修缮？没听说呀，这，嗯，怎么回事？大家伙儿啊，正在不知所措，议论纷纷。张成、刘安就喊上了：“哎，各位大人啊，这午门呢，归了我们中堂了。打今儿个起呢，进午门啊，嘿嘿，没别的，每位五十两啊。”文武百官一听，这叫什么规矩啊？进午门上朝交银子，没听说过呀。众人议论纷纷，刘墉呢，哎，一看底下哗，大家伙说话，这劲头，刘墉说了：“诸位年兄年弟啊，咱们今儿个呀，头天开张啊，哪位先进啊？给个面子，哪位先进？优待啊，今天啊，哪位第一个进，打八折。好，他还张罗上了。就在午门头里啊，这儿正麻烦着呢，时辰到了。什么时辰？皇上上朝，这个时辰到了。当时是金鞭三响，太和殿里边是香烟缭绕啊。乾隆皇上升坐宝座，在往常呢是文东武西，品级台前排班站列，群臣是山呼万岁。今儿可倒好，皇上往下一瞧啊，嘿嘿，一个人都没有，就几个小太监跟那儿站着。皇上纳闷呢，怎么这个文武官员没人来上朝啊？给我装景阳钟，当当当，撞钟，这就是巨人呢。撞了三下钟，没来人。当当当，又撞三下，还是没人。接着给我撞。当当当当当当，好，撞起来没完了。知道的，这是皇上登殿；不知道的呢，还以为哪着火报警呢。敢撞过了钟了，皇上跟这等着。一等没人来，二等还是没人来，三等还是没人来。皇上心说，文武百官一个没有啊，今儿新鲜了，就我一人上朝，光棍皇上，嗯，我真成孤家寡人了，怎么回事儿？这是乾隆这正琢磨呢，殿前的太监前来启奏：“启奏我主万岁，今日早朝，刘中堂将午门横拦一绳，阻挡文武百官，声言凡进午门者需交银五十两。”皇上一听，我都没听说过。上朝交银子，速宣刘墉上殿。刘墉呢是随旨上殿，来到品级台前，那么一跪啊，坦坦然然，就跟没这么回事儿似的。臣刘墉参见吾皇万岁。啊，刘墉，臣说你拿绳子拦着午门不让官进来，有这事儿吗？啊，有，有。皇上一听，胆大刘墉，你为何阻挠百官上朝？万岁，您呢有所不知， 他这午门呢，哎，归我了，归你了。皇上一听，这都新鲜啊，午门怎么会归你了呢？啊，是，他是九王爷卖给我的。不信您看，我这儿有字据呀、啊。把字据拿过来，皇上一瞧，呵，心说兄弟兄弟，你怎么办这事儿啊？啊，怎么办？您说怎么办？自个儿的亲兄弟，这得留个面子呀。可这事儿不管也不成啊。一天这样，两天这样，有三天，是啊，大清国就乱了。皇上见不着臣，臣见不着皇上，没法上朝，没法议论国家大事，那叫什么玩意儿？宣九王爷跟和珅上殿，功夫不大，九王爷一个人来了。哎，和珅呢？小太监赶紧递一个折子，启奏万岁，和中堂告假免朝。乾隆一听，嘿，心说您这保人倒会躲清净啊。啊，九王爷往朝堂上一溜达，可就看见龙书案上那张字据了，心下哎呦麻烦了，字据在皇上手里，干脆实话实说，反正他是我哥哥，他不能把我怎么样。啊，万岁，昨天呢刘墉请我是过府赴宴。乾隆一听赴宴，赶紧拿话引他，哦，朕当我是明白了啊，一定啊是你饮酒过量，你喝多了，对不对？乾隆啊，这是拿话往过地，给他找台阶呢。您想啊，饮酒过量，喝多了，酒后失言，要不然王爷卖午门，那您不成败家子儿了吗？要是七王八王呢，就会说话了啊，是饮酒过量，酒后无德啊，怎么说都行。赶上九王爷了，他是个直性子呀，咱说过认死理儿啊，一抖了手就跟说相声那捧哏似的，嗨，还喝多了呢，跟您说饭都没吃上啊，哪来的酒啊，没喝酒。皇上心说你怎么这么不开窍啊，没喝酒，那你们都吃什么了？吃什么就吃点枣。呵，皇上一听，哦，吃点枣就把午门吃出去了。不是，您不知道，罗锅那枣啊个儿小贵，十两银子一个呀，我吃了1481个，合着呢是14810两，归了包堆啊才那么一小碟儿，他还给我便宜了一个。说实在的呀，我还真没吃够，那枣挺好吃的。乾隆一听，你至于吗？啊，那么大王爷龙肝凤髓都吃过，就至于馋人那枣？那枣至于这么好吃吗？乾隆是呵斥九王爷，没想到刘墉在旁边搭茬了。哎，万岁，您要不信啊，微臣给您送个一斤二斤的，您尝尝啊。乾隆一听，好，你给朕送二斤来，我这那什么，那一琢磨不对劲儿啊，你还是别送了。刘墉还问呢，啊，怎么别送了？废话，九王爷才吃了一小碟儿就把午门卖了，我要是来二斤，那这金銮殿就归你了。 音节跃动，描绘市井风情，声腔抑扬，勾勒精华美景，弹板丝弦，韵律悠扬，听徐德亮演唱北京小曲儿。 大家好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徐到来话北京，我是徐德亮。那么前面呢，咱们听了一段我为咱们节目独家首播奉献的长篇单口相声《君臣斗智》第26回午门收捐，希望您多提宝贵的意见。下面呢，又到了咱们北京小曲儿的这个单元了。今天呀，还是听岔曲儿品宋词，咱们听听蒲淑铭先生根据宋人的词改编而成的岔曲儿。那么今天这首词呢，这个作者呀还比较有名，有的听众能知道，叫周密，这是宋代一个很著名的词人。这个词的词牌叫什么呢？叫《江城梅花引》。那么最后就为各位朋友送上我演唱的岔曲《江城梅花引》，感谢三弦伴奏著名的三弦演奏家李建书老师，主持人徐德亮和制作人小强，录音师乐乐，感谢您的收听。这里是徐徐到来话北京，咱们下次节目再见。